踏入2012年，甚至乎可驚今年下半年開始都會有機會。 年尾啦，年尾啦，年尾。 所以其實呢一個係更加驚嘅，即係驚過我突然間可能話你個手機用唔到啊，或者更加驚過話啲導航唔得。因為人而家發覺咧，全世界嘅趨向咧，都係對未來冇咗希望。甚至乎有好多係渴望快啲死，或者調翻轉渴望一齊死，唔好淨係我死。 不過呢個其實幾奇怪嘅，因為咧就即係我哋如果話早年嘅時候咧，當個科技嘅發展冇而家咁，反而對嗰個未來社會好多憧憬 嘅。 但係你去到而家21世紀咧，差唔多樣嘢都開始做到啦，可以唔病，可以長命，可以永遠開心，即係靠食藥啊， 係啊， 係啦，永遠有個開心嘅感覺， 係有開心嘅感覺。咁但係你發覺咧就即係越嚟越。對前即係未來咧，係諗得好灰， 係啦 啊！ 仲要係越大城市嗰啲，甚至揸住一啲文化創作最啲尖端嗰啲啊，近日本更加係添啦。由呢個80年代後期開始不斷呢啲 現代文明啦，係 啦， 現代文明。 即係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講就係話，點解呢個末世嘅意識或者呢一個咁悲觀嘅信念咧？其實有好多係源於佢哋接觸嘅文化，而呢一個可能不論歌曲。電影甚至乎互聯網上面嗰啲遊戲咁樣，即係變咗其實佢哋會覺得就係、是，喂，真係我未來我奮鬥為乜先？即係以前嗰代都話即係為下一代啊，咁而家我都唔生噶啦已經。咁、那個地球都佢都話，既然有人同我講話2012就係世界末日咯，咁我更加唔使理啦，仲有一年時間，不如而家我哋即係死咗去或者放縱咗佢啦。所以呢一個嘅心態先最大鑊啊！ 咁啊，呢個係唔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咧？我今日主題講求生啊嘛， 唔係，所以咪 求死係好易噶啦。 我個意思係嗰其實係一種某種嘅 therapy 嚟。 即係咧， 即係我哋透過咁講咧，就 呢個係一個引子嚟嘅。即係譬如嗱，而家呢個係一個大思潮嚟嘅。即係你會睇到 咧， 好容易咧，即係會譬如唔一定係有一個叫做係物質嘅災難咧，係令到你好容易死亡，甚至個人咧好多時佢自己個心理裡面嗰度咧，都係有種叫枉死嘅種嗰種。变成渴望添 啊！ 咁如果你系想生存落去嘅，你如何避到呢种咁嘅成个一个叫大思潮咧？啊，呢个都系一个其实我哋即系呢今日嘅个主题。 唔系，但系其实嗰个系一个地方啊，定系话一种心态咯。即系你可以生存，譬如 let's say 真系好大件事嘅时候，你 stay 喺香港，但系你换个另一种心态去生存。定還是你一定要遠離呢一類咁嘅群居嘅生活咧？ 唔係呢個亦都係頭先阿幾圖不斷問啦。我哋緊嗰日遇到啲咩災難先？係真係一啲係我哋已經係估到嘅天災啊，或者係人禍啊？定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啊，台長所講係突然間經過一段長時間，人類嘅心態改變咗？因為其實呢個好大鑊嘅咩嘢咧？如果假設我係一個充滿積極信念嘅人，哇！我充滿呢一個生存嘅慾望。但突然間我處於嗰個城市或者嗰個鄉村，個個想死嘅，仲要攬住我一齊死嘅，喂，咁我點算啊？咁樣呢個就算得我一個積極都冇用喎，呢啲 咁埋呢個係一個即係群居嘅問題嚟噶嘛？即係頭先阿紀圖都講嗰個問題咧，就話喂，你冇你自己唔用手電嘅，但係你都要透過用手電嘅人一齊去做事噶嘛？咁我頭先我所講嘅嘢就係正正就問呢個問題，就話究竟你係要如果去求生嘅話，你係要選擇群居？定係還是獨居囉、所以群居即係獨居意思唔係一定話即係淨係自己一條友、可能你自己帶埋自己最 信得過嘅最親 最親嘅人一齊、即係好似嗰啲2012嗰啲咁樣嗰套戲咁樣、即係嗰條友走嘅啫，定係還是你好似 唔好講2012啦嗰個 定係還是挪亞的方舟咁樣嗰、個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即係話喂建立一個小社群，即係總之搵一個地方，即係同外界比較少啲 溝通 係啦，即係可以 保留翻我哋嘅信念同埋生活模式。 哦，即係甚至可能話出面有好大鑊嘅嘢，譬如沙士咁樣。其實某個程度嗰個都係靠一個群，即係一個割斷溝通嘅方法生存㗎嘛。點解當其時要封 封咗圖帶？ 圖帶咧就係咁解啫嘛，就係關天咗之後，你好多壞嘅影響係可以避免到嘛。咁所以就係即係你喺呢個之前咧，其實唔係一個單地方嘅問題啊。即係你去扯下馬亞山咁樣，咁當然嗰個自然環境限制你唔可以有好多人去啦。而係話你要選擇一個喂同人少啲接觸、少啲溝通，能夠係即係自己獨立生活嘅地方啊，定係還是你保留翻喺一個城市度，保留翻好而家呢個現狀度，但係你改過你自己生活嘅態度。 這個呢就即係如果你有睇電影呢，就之前呢有套戲呢就大家鬧到飛起，但其實佢就已經講緊呢個問題囉，就破天荒個問題㗎嘛。 佢哋话即系喺个城市咧里面嘅最大嘅浩劫咧，佢嘢佢都话有一种叫生存嘅方式咧，你系可以学习嘅。超过五个人嘅喺埋一齐一齐嗰啲咧，你就要行开啦。系啦，因为 啱啊啱啊呢样嘢。 呢个你会睇到佢就系一个叫求生嘅 SAS。 啱啊， 佢会佢已经讲咗有啲咧，即系譬如一啲好好入，譬如你有个求生嘅嗰种能力嗰时，你就会即刻会察觉到咧。原来超过五个人咧，里面咧佢就已经咧就造成咗一种危机嘅出现嚟嘅。你如果你想去生存嗰时候咧，你就要避开即系群众咧里面咧，只要超过五个，你就已经有个危险存在嚟嘅。 但系点解系五个咧？ 唔系佢嗰个佢讲嗰个都好详细嘅，佢讲得好详细嘅，即系因为咧五个里面嗰度咧已经有个人咧，大家可以沟通，喂，不如一齐死啦。你唔死，我就要夹埋你一齐死。五个人嘅力量就可以咧，就摧毁咗。 佢呢个咁样嘅，佢可以作一个象征性去系啊，唔系一个五个六个问题。 佢 系当你形成咗一个所谓 critical mass 嘅时候咧，好多你嘅生活习惯唔系你个人决定 一。唔系，其实咧佢嗰个咧就都系你会睇到嗰个古仔咧系会应到啊台长之前咧讲嘅嗰个譬如南亚嘅嗰种叫古民族。嘅里面咧，突然变成咗一种叫针炎啊，即系一种嘅，即系话，即系会变成好简单。你话点解？点解你唔好嚟？就系、是、咁样，超过五个你就要小心。即系呢个咧就变成咗咧有一样嘢就话不可解，但系咧就你呢个咧变成一个叫求生嘅一种信息嚟嘅吓。咁啊，而家越嚟越即系多呢一种咁嘅，即系大家系面对一个叫做系末日嘅意识出现嘅时间咧，有好多种种嘅种种嘅现象，系促使到咧开始啲人发掘咗一种叫求生嘅一种 系啦 一种方法出嚟。呢个就系其中之一种，就系对群众嘅了解。 系啊，嗱，我哋举咗好多个 scenario 或者系好多个即系建议啦。咁但系一旦未遇到咧，其实就大家好难讲呢样嘢嘅，即系只有你遇到嘅时候。而你一個心理上或者物質上的準備呢就相對容易啲啦。 唔係，我會咁講，其實用到求生呢個字太過消極，我反而呢就會覺得就係、是、我哋既然我哋假設有個危機，呢、這個危機唔係一定係2012㗎，佢可能其實聽日就係添㗎。我會覺得就係話點樣一個較為健康啲嘅生活態度或者呢一個嘅生活。 好簡單㗎嘛。唔食火鍋咪得， 唔 關事，唔關事啊！台長，唔關事啊！ 講笑呀， 我會覺得係咩嘢咧？其實近呢幾年我都不斷同啲朋友分享就係咧，其實我哋應該盡量要同大自然多啲接觸，呢個係必須要。 佢嗰個求生嗰個咧係一個叫做係應急嘅一個效應。 又或者 佢個大前提咧，即係所謂求生咧，就即係其實嗰叫你如何渡過， 係如何渡過 嗰個危機。 但係如果我哋成日以為話係為咗一個災難而做一啲嘢咧，我哋根本都唔知咩災難做唔到。但係如果調翻轉一個角度，就係話我哋用一個較為積極、健康啲嘅態度去生活落去的話咧，其實我覺得唯一一個方法嘅啫，就係人類同大自然，我哋而家隔住咗噶嘛。其實我哋應該盡量同大自然多啲嘅接觸。呢、這個多啲接觸係咩意思？就係話唔係話淨係得閒去有機農場嗰啲嘅嘢。其實我哋真係需要，先我所講，唔係即係我近排都嘗試緊試下，就真係我熄電話。即係點解咧？因為我舊嗰部電話突然間壞咗之後咧，我成個晏晝冇響個電話嗰刻咧，我會好安靜地工作。因為我工作嗰時候我唔用 MSN 唔用成㗎嘛，所以有陣時而家我都刻意，因為我住喺近維多利亞港海邊，我都會抽啲時間就係、是、可能有陣時個晏晝咧，可能運半個鐘嘅時間，真係唔聽電話，係對住海邊望住個天點樣去變化。即係呢刻咧，其實就係、是、當然係好難做嘅。甚至乎咧，最初幾日咧，你騰雞嘅，突然間好似台長話齋，突然間電話響或者突然間有啲咩事咁點算咧？但係有陣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暫時放低。同其他呢一個科技啊，甚至乎一啲現在身邊你最關注嘅嘢放低咗先，因為你睇下你身旁呢個大自然嘅變化當中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真係有幫助 的。不過咧，學過佢係死硬嘅啦，咁 即係咁啦， 佢係死硬嘅啦。 佢呢個態度咧係正面嘅，但我話俾你一樣嘢， 嗰個係未遇到如 危 機之前。 那個問題咩咧？就係、是、你而家睇個世界 嚇，嗰種叫意見。 那個天氣變化咧幾得人驚先。 係啊，我知道啊， 嚇、啊，即係你呢、這個唔係話即係。一般小市民或者百姓做呢，因为呢个系成个所有嘅国家能够去一齐做先做到嘅。

但當然你自己要同翻大自然有個溝通。因為點解呢，其實用我哋變態心理學嗰陣時第一課就講點解我哋人類會有所謂 abnormal 變態呢樣嘢呢，就因為 civilization 之後我哋脫離咗大自然嘛。即係如果我哋其實有甚至乎多災禍都係咁㗎，過分開採好多資源出嚟，甚至乎點樣去 發展。不過你呢個新聞科已經講過啦，即係去到最悲觀，人類成個文明歷史就係人類黐線嘅歷史嚟㗎嘛。 係啊，所以呢一個囉。所以點解就係話我會傾向而家開始就係嘗試我要花多啲時間去理解一下我身旁呢個自然是怎樣，或者這個即簡單一點看看你的天啊，看看這些花草樹木這樣，那你的心態是會改變的。 很明顯啦，我們今天的出發點，當你見到集體死亡你真的要想咯。你見到死亡沒什麼的，其實是不是 我反而呢就完全 不是這樣想法。我呢就即其實一直呢我都我覺得我自己呢好像一個義工這樣的。那個呢即是去到那一刻呢，無論是不是真的會有生或者會是死呢，那件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呢即是你在那一刻的時候呢，你在那個時刻那裡呢，你還有沒有一些叫能力可以做到一些事出來。而我呢就最想做的事就是我要記錄。我要將那些東西我經歷到那些事呢，我是用辦法呢是記錄。 咁你是不是用呢樣嘢答頭先我話值得咩保留嘅呢個問題？ 係啊，呢個就係、是、即係其實呢我覺得喺度即係譬如成個2012嘅嗰個事件呢，即係我哋呢就已經好早嘅時候呢就已經關注咗呢個話題嘅嘢。咁以我哋所理解呢就知道呢其實成件嗰個過程呢其實喺上年已經開始呢步入咗嗰個叫2012嘅嗰個進程嘅。即係呢譬如我睇返嗰個呢即係呢本書2012呢本書嗰個佢都有提及嘅，其實上年嘅2010年嘅8月20號。你記唔記得嗰日呢你見到啲咩嘢嘅？你記唔記得嗰日發生咗啲咩事？你返去查呢，如果你有寫日記嘅話，你自己 check 下啦。其實嗰日呢香港都有個好特別嘅一個現象嚟嘅，係一半落雨一半係見到陽光嘅。是啊，你 check 翻嗰日，我系 mark 低咗嘅嗰日。 系， 咁啊，同埋咧就系、是，亦都咧就系、是、好唔好彩咧，系跟住第二日咧，我嗰个电脑就 执鬼咗。呢、這个少少事嘅呢、這个。 唔系，总之咧，呢个就系一个记录。呢个你可以讲，你如果你喺嗰度咧，你观察到呢啲嘢嗰时，你有讲咗俾人听，喺嗰时会有个现象啊。咁同埋佢嗰个一日咧，仲有一个我哋动画界就好大嘅咩嘅就系。 阿金文， 金文啊，金文放生嗰日嚟，咁跟住咧嚟咧，而家即系第二波咧，即系2012嚟嘅第二波咧，喺今年咧2011年嘅嗰时候咧，就是、7月15號，大家记住呢个日子，你唔使惊，唔使成，你要记住下，你嗰日咧你会见到啲咩嘢，你留低你自己嘅个记录， 唔系嘛，sorry， 咁然后咧去到2012嗰时候咧，就由1月31號咧开始咧，跟住。逐步咧，其實個日子而家 mark 曬出嚟嘅。 係啊，其實已經 係啦。2012個好多人研究2012嗰時候咧，佢哋唔係話末日啦，唔係成日，即係話大家你要睇住嗱，依、這個日嗰、那個依、這個依、這個馬雅歷嘅日曆咧，就開始咧慢慢凝聚，變翻做一個叫做係最後嘅一個停頓位。去到咧依、這個2012年嘅12月21號開始咧，你會睇到咧嗰三日咧裡面嗰度咧。就是不斷呢就是一個好大的我們看到一個好大的好奇怪的現象。現在呢即是暫時講呢就話那天呢就突然之間呢你會發覺呢我們是見不到有光的那個時間。不知道為什麼呢這個呢就是一個預言來的。然後跟住呢就23號就見到光了。 是啦或者調返轉的嘛。 究竟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呢如果去即是去那天呢就我們做一些記錄囉。又將這些記錄呢如實就唔好似一啲而家嘅傳媒咁啦，我鍾意呢咦啊張柏芝就會樣嗰時係點樣啊陳奕迅就點樣唔單止係咁樣嘅記低佢。 點解你會睇張柏芝 唔係而家啲人係講第二啲嘢。講 第二個啊嘛都話大學啦。啊台長咁喺邊度啦。OK, 即係呢就將你嗰、那個你見到原實嗰啲嘢啦你留低落嚟可能。 但用咩方法留低呢 唔係我嚟問你，我問你個問題，如果嗰日之後真係冇乜都冇曬，留低有咩用啊？ 嗱，如果乜嘢都冇曬嗰時，你咪留唔得咯。如果你係可以有嘢留低嘅，你冇做到，咁啊點樣咧？ 明白。 所以咧， 又或者嗰日 你要當你自己係一個義工。 如果或者嗰日真係乜都冇嘅時候，之前嘅預測咪就係嗰啲資料 咯，咪就係咯。 但係都帶唔到嘢。 唔係。就是 之前的預測的話嗱，咁你之前已經 我講俾你聽，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啫嘛。喺好多年之前，就係、是、瑪雅嘅民族

喺个数码世界咯。 系头先阿 M C 人讲嘅就系正正想我做一个总结啦，就系我哋生而为人咧，其实就一生咧就会好多俾到多问题困扰啊。 嗯。 咁如果譬如话你卅岁望翻二十岁、十五岁嘅时候咧，你最令你困扰嘅问题，最令你烦扰嘅问题咧，你望翻来，点解嗰时我咁戆居？去谂埋嗰啲嘢嘅。咁即系同你啦，就系譬如我哋今日喺香港咧，即系我哋都好多问题困扰啦，供唔到楼啊，娶唔到老婆啊，甚至即系一年加几多人工都自己都好咩， 心挂挂啦， 心挂挂或者有冇份工？但系如果一个大浪打埋嚟嘅时候咧，你发觉即系你毕生花即系95%嘅时间去即系尝试去思考、尝试去解答个问题咧，其实一啲都系好少嘅问题。而你竟然用咗只系5%嘅时间去谂啲原本对你好有益嘅嘢。你好後悔，就係點解當其時我會自己 即係迷失啦， 迷失咧咁樣。咁我諗一個大嘅災難咧，其實就如果你從正面啲去講咧，就係佢令到人係重新諗翻你，點解我哋喺度咧？ 最基本嘅， 咁跟住我哋做咩咧？咁如果我聽日唔喺度，咁我嘅呢一生 係啦， 喺個世界有咩意義咧？ 係咪死亡就永遠嘅終結咧？ 咁所以如果你好正面啲去睇呢個2012嘅現象咧，就係、是。如果你能夠掌握呢一種咁嘅機遇，去重新諗翻你應該過一個咩生活，你應該為咩問題去花時間？咁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 啱啊， 係咪啊？咁我哋就此結束，我哋就花時間去思考一下人生嘅意義嚇。我哋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唉，想當年啊，呢阿爺我都唔知幾威水。除了你死鬼阿嫲之外，還有十幾條女在外面，整條街的樓都是我收租的。 阿爺，你一想當年就吹水不抹嘴，洗鬼聽你咩？如果想知道香港舊時的嘢，倒不如收聽 Our Radio 逢星期六由斑馬、Steven、小林主持的舊香港並圖，他們說的嘢，我想見過你很多咯。 轉得你個死仔袋啊，你咪走啊。